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1975年先至被发现嘅叫做费根鲍姆常数 Feigenbaum。咁 Feigenbaum 其实就系一个科学家嘅名啊，其实佢咧就全名叫 Mitchell Feigenbaum。咁 Mitchell 啊，大家识啦，叫米切尔啦。但 Feigenbaum 呢个姓咧都系比较上系冷门啲啦吓，就系、是、F-E-I， 然后 G-E-N， 然后 B-A-U-M 嘅吓，咁、我哋叫费根鲍姆啦吓。咁费根鲍姆咧其实犀利啊，即系呢啲咁啊，即系好重大嘅发现咧。通常都是在很後生的時期作出的。他說這個費根巴姆呢、那時候剛剛其實是20出頭的。 哇， 好勁的，根本完全是不見經傳的，即是未成名的、就是傳教這件事成名的。他是讀書啦，他是即是、讀物理啊這樣。但是呢他之前呢其實畢了業之後、即是攞博士啊，讀攞完啊，咁周圍去求職啊，其實不順利的。即係其實嗰當其時嘅 career 呢係都好似好多阻滯咁樣。咁但後嚟卒之呢就去咗呢個洛斯阿拉姆斯國家實驗室，咁、你知呢個好出名嘅 Los Alamos 啦。當年呢其實就未開始，因為83年列根先提出一個星戰計劃。咁但係呢當然佢已經係好耐以嚟係研究原子彈嘅一個重要基地嚟㗎。咁、但後嚟就研究咩星球大戰啦。即係唔係電影嗰、那個喎，係列根嗰個所謂反呢、這個洲際導彈嗰、那個喎。咁但係呢佢喺個 Los Alamos 呢，但係就有一段時間佢就不務正業，呢、這個又係好咩，原來有啲不務正業就有偉大發現啊。咁應該咁講，佢有偉大發現，即係唔一定呀，係咪即係佢有啲人呢有偉大發現嗰啲呢係不務正業，但係就唔係話不務正業嗰啲就一定有偉大發現。好，咁但係最好笑呢就係佢當時就冇，即係個級數唔夠啊，佢唔係大嗰啲教授級啊。咁啊，75年呢其實嗰啲電腦係非常咁原始嘅啫嘛，係咪仲係用好大餅嘅磁帶，就係、是、要呢打卡嘅嗰啲叫 punch 卡啊，知唔知啊，係咪打窿嘅，可能你哋未用過你哋。咁但係呢佢要成搭 punch 卡呢交俾嗰、那個即係電腦管理員呢，個電腦管理員幫你入嗰個咁樣打孔卡，然後即係去 run 你個 program。但嗰時佢未有咁樣嘅級數呢，根本就去對唔到嗰啲大嘅電腦。咁、但係佢咁啱呢，即係部門就俾咗個即係都要計數㗎。嗰陣時最全世界最先進㗎就係、是、叫 HP 手提計數機。 嘩， 係咪你知啊，惠普啊，係咪、叫惠普呢，係係啦 ,Hewlett Packard 嘛。咁、HP 當時叫 HP65 喎，係一個手提嘅。咁你知嗰陣時嗰啲最勁嘅就叫 Programmable Calculator， 其實係 Pocket Calculator， 但 Programmable。咁佢攞嚟就梗係好開心啦，一個新玩具啦，成日攞嚟玩。咁但係玩呢其實佢研究緊一個課題嘅。咁但係喺研究課題入面呢，佢就喺度嘟嘟嘟嘟嘟呢，就比如無意中就發現咗呢個常數。咁佢事後呢佢都講返嘅，即係有人同佢做訪問呢，佢話好彩我嗰陣時呢係未有咁樣嘅呢、這個叫做特許嘅權利，又可以用嗰啲所謂大電腦、只係得一個手提計數機。佢話如果我用個大電腦嚟計呢，就分分鐘就發現唔到呢個常數㗎啦。 哇， 真係好得意嘅，一細事嘅嘢啊，咁即係唔打唔撞。咁究竟乜嘢呢，我就暫時賣個關子先，賣個關子。咁我喺呢度呢其實就叉開少少。其實我呢個世界呢，嗱 ,Jeffy 諗下，有大致上係兩種嘅事物啦。一種事物呢就係、是、有 A 就有 B， 有 B 就有 C， 有 C 就有 D。咁呢個呢係好明顯係有個因果鏈喺度嘅。咁呢個因果鏈呢而且係決定性嘅。咁、當然呢個科學家就梗係要揾出呢啲所謂概括嘅因果嘅規律啦。咁、當然孤立個別事件呢科學家都理唔到咁多。佢反而佢有興趣就係一個類別一個類別嘅事件嘛。係咪即係話受熱就會膨脹咁樣。佢唔係淨係啊我加熱呢隻匙羹，呢隻匙羹就膨脹，佢唔係有興趣嗰個孤立嘅事件，而係物體一般受熱就會膨脹㗎啦咁樣。佢呢個係一個類別呀，直情係咪好多個類別。咁但係呢個因果鏈我哋叫做咩呢，就叫決定性嘅一個變化，叫 deterministic。英文叫 deterministic， 即係 determine 咗㗎，有 A 就一定有 B 㗎啦，有 B 一定有 C 喎。咁但係另外呢我哋都即係喺現實世界呢固然有呢種 deterministic 㗎啦，但係你都有好多呢你會覺得呢係偶發性嘅。 啊，當然呢個偶發性呢又喺好多方面，即係你突然間入 lift 撞到咩人啊，出街撞到咩人啊咁樣。咁其實每一個人佢都係即係佢幾時決定去做乜嘢，嘩你真係事前唔好話人哋唔知呀，自己都未必知呀、啊、你扯條筋突然間想落街食宵夜，突然間見到一個嘩冇見幾十年嘅老同學，咁、那個老同學點解咁啱又咁夜喺條街度，咁呢啲係咪叫偶發性呀、啊嗯、好啦，咁但呢個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呢就係、是、我哋所講嘅成日又係啲叫做惑然性嘅嘢。惑然性嘅嘢就係擲色仔啦、嗯、就係最明顯啦，係咪話擲眼仔啦咁樣。咁擲眼仔呢冇錯，我知佢一定係公或者係字嘅，但係最慘中間有個或者嘛，或者嘛。咁所以你擲佢呢佢 永遠唔會知道。 你永唔知㗎嘛，即係如果你係公平嘅，即係你係冇做手腳嘅，係咪只不過你嘅命中率就係50/50。吓、啊，譬如择色仔就1/6，譬如你话啊，佢出三嘅系几多咧？咁样，你之前冇办法讲实，即系一定会出三噶。但系你话，如果我即系择到呢、這个啊，6次咧，照计都有1次嘅。但其实都可能冇噶、啊。但系你话唔系我择60次、600次、6000次、60000次，咁我都若摸知道。 其实喺现实嘅层面，系咪真系有偶然咧？即系如果讲呢个例子。 系啦，冇错。系继续问问得好 嘅例子啦，即系话咁，你有啲人都话你有啲力度啊，即系你有得计你嘅力度啊， 冇错冇错。 即系你喺现实嘅层面，即系起码我哋睇到嘅层面里面，咁你都仲可以会揾到，会唔会有啲人都唔相信咧？ 啱 有偶 然性嘅，啱啊啱啊啱。嗱、啊，其实呢个好有意思嘅 ，Jeffrey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到位，我哋叫做啦吓。确实嘅，好多人话譬如你擲眼仔，擲色仔。你之所以係事前估唔到，就只能夠話係1/2或者1/6呢，係因為你嗰、那個嘅知識唔充足，係咪呀，即係我哋叫先備知識啦，即係你原先嗰、那個即係叫做起始條件啦、對於嗰、那個即係我哋讀物理叫做 initial conditions 嘛。咁當然我哋讀物理呢，其實你知道啦，任何變化呢大概上係三樣嘢㗎、啊、一就是叫做初始条件 ,initial conditions, 二就叫 boundary conditions, 就叫做边界条件，三呢就是你嗰个叫做 dynamical equation 啦、啊、就是叫做动力嘅一个因果嘅吓、啊个关系式啦，个方程式啦咁样。咁但係佢话如果你呢三样嘢都系绝对掌握咗嘅，咁通常其实我哋而家絕對掌握嘅基本上就係嗰個 equation 啦、啊、即係我哋而家就係根據啲 equation 啦，咁我哋相信佢係成立嘅。當然呢、這個其實好吊詭，呢、這個好 philosophical 嘅，因為你嘅 equation 呢其實又係歸納返出嚟嘅咗，因為你做咗好多實驗、你都發現係咁，於是你咪寫條 equation 出嚟囉。咁但係你實驗呢永遠都係 approximation 嚟㗎喎，近似值、但係你嗰條 equation 呢就係、是、絕對㗎喎、即係唔係近似㗎喎。咁但係我哋相信係啦，我哋概括咗就寫一條 equation 出嚟，咁係 deterministic 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但係你之所以估唔到係點解係公定字，而只係二分一啊，或者六分一，唔係今次開幾多，係因為你嗰個 boundary conditions 特別係個 initial conditions 係、因為你唔知啫、你唔知就係話，如果你係成間房，我哋係完全控制曬嗰個温度啊、濕度啊、氣壓啊，完全冇風嘅，一啲都冇啊。咁然後你彈嗰粒色仔出嚟咧，嗰、那個機器啊做到非常咁精準啊，個力度啊、角度啊，完全一模一樣啊，應該次次就係、 可能佢飛到半空已經計到啊。 係啦，冇錯啦，咁。咁但喺現實世界，其實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個現實世界做唔到啫，但係喺概念上應該係得㗎。呢樣嘢呢其實就當時就喺19世紀嗰陣時候，一個好著名嘅數學家叫拉普拉斯呢，其實佢就係講過呢句說話係好出名嘅、其實拉普拉斯呢當然好多嘢出名啦、但係其中有一個呢就佢寫咗本書嘅，關於宇宙嘅起源嘅呢，當年有19世紀喎。咁但係咁本書呢後嚟就去到拿破崙嗰度，咁拿破崙一睇就覺得嘩精彩絕倫呢，咁就召見佢。但係呢拿破崙呢就寒暄一番，佢就話拉普拉斯，佢話但係我有一樣嘢唔明白，就係話你本書寫得好就好囉，但係你入面從來冇提過上帝㗎喎，即係你講宇宙點樣起源，但你從來冇提過上帝㗎。咁你個拉普拉斯嗰陣時點答啦，嘩呢個真係傳聞佳話啦。佢話 because 即係your majesty、because I don't need that hypothesis。 嘩幾夠僵呀，係咪因為我唔需要嗰個假設啦，咁呢個就好勁啦，咁當然呢個就可以拗到天光都拗唔完嘅。咁但我哋今日講第二個拉普拉斯出名嘅故仔，就係、拉普拉斯寫過一段說話， 佢話如果呢個宇宙入面呢係有一個超級嘅一個理性啊，其實就等於即係佢講緊上帝啦，即係咁 super being 啦，有個 super intellect 啦，而佢對而家我哋宇宙入面每一粒嘅粒子嘅組成嘅粒子，佢個位置同埋佢個速度，咁你知速度包括埋方向㗎嘛， velocity 就 speed and direction 啦，佢話我哋對而家宇宙入面每一粒粒子嘅位置同速度都係了如指掌嘅話呢，咁其實呢個宇宙呢我哋已經完全知道曬啦，包括佢嘅過去發生過咩事，同埋未來即使去到幾遙遠嘅未來將會變成點，我哋都已經有曬了然於空，一定我哋掌握曬㗎啦咁樣喎。咁呢個說話呢其實係即係可以話係叫做決定論 determinism， 即係呢套咁樣嘅哲學呢係一個嘩最勁嘅表達最強嘅命題啦嘅表達啦。咁當然佢係一個即係假設嚟嘅，即係 what if 啫，即係佢話如果有咁嘅 super intellect， 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喺現實世界係冇可能有咁嘅 super intellect 啊，你點樣能夠可以即係同一時間掌握，尤其我哋而家你係包拗頸，你物理學更加添啦，喂你光速係極限，我而家知道呢一粒粒子嘅位置同速度啫，但係嗰粒粒子呢吓係好遠好遠㗎嘛，到我探測到佢個位置同速度呢粒又唔同咗啦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如果因為淨係因為光速呢個極限呢，其實拉普拉斯呢句說話都係唔成立，但係拉普拉斯嗰時唔知道速度有極限㗎嘛，因為愛因斯坦先至即係話光速係極限㗎嘛，拉普拉斯早好多㗎嘛， OK， 咁我哋可以原諒佢。咁但係佢呢一個呢其實係對於即係科學哲學呢即係提出一個好有趣嘅命題啦，即係呢個就係 determinism。咁但係後嚟呢即係就算係經典嘅物理學或者經典力學呢，都覺得佢當然係一個好理想化嘅情況，喺現實世界我哋冇可能嘅，即係同一時間呢一刻我哋掌握曬呢個宇宙裡面每一個粒子嘅位置同埋速度。咁但係起碼呢有啲科學家都會話喺一個理想化嘅情況呢，拉普拉斯呢個立論呢、這個立論呢都係成立嘅咁。嗱，如果你接受呢個立論呢，你話成立呢，咁你就叫做決定論者啦。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呀，呢個世界其實係好複雜嘅，即係就算頭先用擲色仔啦，另一個就係囉，譬如嗱，你去一個好大嘅瀑布，你企喺旁邊啦，或者你瀑布下面啦，係咪咁，你企喺度，喂嗰啲水呢一路打落你面度，譬如嗰陣時係雨季好大水嘅，個水嘅流量好穩定嘅，譬如上面你度住㗎啦，即係每秒幾多萬個立方米呀，定幾多千幾多萬個立方米，咁係好穩定嘅，咁佢流過嗰個地形亦都係嘅，咁但係個問題，但係你撞落嚟呢，你嘅面有水花打到，冇水花打到，幾時打到，喂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叫 random 㗎喎，係咪係完全偶發性㗎嘛，咁但係返返頭先你嗰個問題啦，係因為你掌握嗰啲即係資料唔夠充分啫，唔夠完備啫，如果夠完備呢其實都會嘅咁樣，係咪咁呢個，但係有好多科學家就話呢個冇意思啊，其實你呢個假設係冇意思嘅，因為喺現實世界係冇可能出現嘅，咁所以呢佢就覺得呢個世界始終呢係好大程度上呢係 non-deterministic 嘅，當然呢有時我哋用 in 呢個字嘅，或者用 un 呢個字嘅，即係英文你知啦，係咪，但係呢其實喺哲學上呢就用 non 好似好啲，因為呢你 indeterministic 呢或者係 undeterministic 呢就係你未決定，或者係你決定唔到啫，而唔係本質上決定唔到，即係本質上決定唔到呢，有時我哋中用 non 字。好啦，咁跟住落嚟講樣好有趣啦，我之前喺度講過㗎，就係原來呢無論呢個宇宙係 deterministic 抑或係 non-deterministic 嘅呢，如果你分析落去呢，原來自由意志呢都係虛幻嘅，係冇可能嘅。 無論兩個可能。 係啊，嗱點解呢，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解釋。